那阿那巴那叫做如是出世，阿那就是如是，阿巴那是出世。嗯，对，阿那巴那就以如是出世要有用真念。嗯，真念是什么意思？嗯，真念的意思就是你专注心在你的所缘，不让它散乱。嗯，而且同时你可以令那所有的跟你的作意有关系的法，嗯，这是真念。所以心不散乱，因为它有定，而且同时令那所有的跟你的着意有关系的法，嗯，好像现在你们听我的话，还是因为听用心，所以心不会散乱，令那我讲的话的意思很清楚。同时你们还是会知道谁坐在这里，外面有那个车子的声音，对不对？都可以领纳，不过心不会散乱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有真念。嗯，那真念就是智慧的用具，没有真念不会用智慧。嗯，即使论是说明，好像你们有刀子，嗯，如果没有耙子，嗯，没有耙， 刀子。嗯， 刀子的把， 嗯，刀把， 刀柄， 把把子， 刀柄 ，handle， 嗯， 嗯， 把 柄， 一样， 都一样， 刀把， 刀把，你把它砍掉 死，没有刀把呢，你就要切自己的手，对不对？ 对， 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你。要用智慧，智慧是在分别，嗯，如是分别，是如是分别就是观，嗯，那你不用真念，那你也就心没有办法发智慧，嗯，所以智慧是靠你用没有散乱的心，而且了解。那些跟你的所要注意的法的所有的其他的法的关系，嗯，这是真念。所以什么意思？你领纳你的如是出世的过程。越来越清楚，这是阿那巴那，因为你领纳你的如是出世的过程越来越清楚，如是出世的过程变成越来越微细，嗯，它变成越来越微细，那是心跟手变成越来越微细，嗯，这是阿那巴那念的过程，那。心变成越来越微细，因为它用直观，就是直观调呼吸越来越微细，微细的所缘只能够用微细的手能够领纳微细的所缘，嗯，微细的手是属于微细的心，所以这个就是阿那巴那念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呼吸、手跟心变成越来越微细，一直到呼吸就不见。呼吸不见的时候，还是所缘是呼吸，为什么？嗯，一定要了解，因为所缘变成你们在心里面所有的呼吸的情况。所有的呼吸的相，嗯， 响。 响韵的响。 没有下面没有声。 哦，响响 响。这个响还是属于呼吸，如吸呼吸，不过已经没有如吸出吸。很有意思，对不对？ 是。 那所言变成心，因为这个想就是从心来的。那北川直观的德书就是你们先学这个静安，来能够转所言往心往里面。刚才我有说明，心本来就是真如。为什么我也有说明，我有讲过，因为心平等，因为 平等 平等， 因为心平等，它能够接受所有的法。如果它不平等，它就没有办法接受所有的法，善法不善法，无记法，什么都能够接受，因为平等。那我们学佛就是要也了解这种情况，平等的心没有烦恼，我们的心有烦恼，因为不平等。为什么不平等？因为我们执着我们的分别。其实不执着分别，我们很难过日子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执着我们的分别，我们找不到工作。我们什么都不会做，那变成像zombie 这样。不过其实学佛就是相反，分别变成越来越微细，而且我们不执着，我们能够用那些微细的分别在处理所有的每天的事情。所以学阿那巴念是为调呼吸越来越微细，跟灵那越来越微细的呼吸，一定要用越来越微细的心，不然我们没有办法用直观注意我们的境界。注意的意思是着意，着意的意思是着境界在心里面，着所言在心里面，这是着意。 着意， 着意，要不要写？不用。 作意， 作意， 作意， 捉所缘在心里面，就叫 捉捉， 把那个所缘捉住，放在心里面。 不是不是，做。 对对，他捉 做事的做。 对对对，他捉所缘在心里面， 把所缘叫作意， 作意。 对对，作意嘛，他捉所缘在心里面，不是做所缘。 小林，你不要担心，都很顺利。 这个啊、 你做一下， 对了， 做不是那个， 是吗？工作的做， 工作的做， 对，对工作的。 Sorry， 中文程度不好， 所以你不用写，大家听得懂。你写就变成乱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那有需要我自己写就好。 要写，现在又要不要写，变来变去。 因为大家听得懂。 好，大家听得懂 ，OK。好好好，非常好。 那现在我们是在学北川佛教，对北川佛教我们有兴趣。其实北川佛教考一切是第六次说明直观的过程，考作意，怎么做所有在心里面考作意，作意有 很多种，你们可以参考一切是第六，分别四十种作意，三十二种相，未来我们可以学，我会教你们，可以研究。那怎么我们领那呼吸是靠怎么我们做它在心里面，就是作意，那现在呼吸的所以我们刚才有讲过是身跟心，身跟心归纳我们的所有的时间的经验，时间的经验不会出身跟心的经验，它的范围就是身跟心而已，了解这个道理才能够发智慧。所以一定发智慧的条件就是让我们的心内转，在我们可以了解除了身跟心以外没有什么真的境界，因为心包在外面，所以它变成猴子心，心包在里面，那它变成稳定，只有稳定的心能够修直观，不稳定的心没有办法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声音它包在声音里面，有颜色出现它包在颜色，有味什么味道它包在味道里面继续分别味道，有什么触它包在触后面，如果触出现在肩膀它包到肩膀，如果在大腿它包到大腿，如果在腰那它包到腰，那猴子就是一直这样，对吧？我不啦啦啦啦，你们看就不稳定了，什么都乱，什么都乱，出现什么境界，乱的境界。我就给你们看，用自己的 做例子， 自己做例子，这是最简单。那我注意外面变成猴子，注意里面那变成天人。我们人类就是这个矛盾，一半是天人，一半是猴子，对不对？ 对。 所以要学直观，那我们才能够领那维系的境界。我们维系的境界是靠维系的手，维系的手是靠维系的所言。 瘦， 这是佛教的语言，就是琳娜的意思。那这就是阿那巴那念的过程。我们要学一种维系的境界，靠我们的作意，作意改变，呼吸改变，作意不改变，呼吸变成越来越微细，因为你不改变作意，所以呼吸变成越来越微细。不过作意不改变 左翼你需要盯，如果你没有盯，你一定会一直在改变左翼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不改变左翼，手变成越来越微细，心变成越来越微细，那可以入定。然后在定里面你观，如果你能够在定里面观，你的观是靠微细的境界。注意，微细的境界是不能够抓的境界，就是解脱。所以用越来越微细的心体会越来越微细的境界，这是解脱的过程。依照阿那巴那念，一定要了解。现在南传佛教的阿那巴那的所言只是入息出息，没有别的所言。如果你们问有泰国还是缅甸法师，他只能够教你们入息出息怎么注意。如果你问他入息的过程结束，出息还没有出现，那要不要注意这个阶段，他告诉你不要注意，那他就不会明显，不会影响你的注意力在入息出息的过程。那现在北传佛教不一样，你们可以参考未来一切是谛论智一大师，入息出息的过程其实不是两个所言，入息出息是四个所言，四个，一二三四， 四个所言， 进到出，出到进， 跟印度瑜伽很有关系。有没有人有学印度瑜伽？ 你说普通的那种 yoga 吗？ 还是 这种 不然那样吗？跳呼吸，你有些 一点点 一点点好。那你们学 yoga 跳呼吸也有四个所言，入息以后你听呼吸，听呼吸以后你在出息，出息以后你在听呼吸，所以变成四个所言。北传佛教也是这样，四个所言。入息以后有一个阶段，先很短，不过渐渐会变成很长。这个阶段，一切是谛论叫它无间呼吸。无间呼吸， 没有间断的呼吸， 其实叫它中间呼吸， 中间息 ，其实你 中间 ，要不要学？我学， 你要不要学？ 好， 中间。 中间用全身，没在一切是谛论，这个微细的呼吸叫毛孔呼吸，毛孔，这个毛孔呼吸，每个毛孔还是在继续吸 如是出世，也现在你们，我有教你们一些气功，你们可以看到在劳工有没有有过大消瘦，过大消瘦，其实每一个身体的部分都这个过程 都有啊。 昨天我去跟 Elizabeth 走一走，Elizabeth 也我有给她看包书，你可以感到书的气，它也是好像过大减瘦小，过大瘦小。植物我们在科学叫它细胞呼吸，现在我们的科学很发达，不过我们的心很落后，科学越来越发达，我们的心很可惜越来越落后。科学那么厉害，你可以拿那个 microscope， 它让它包在身体里面，你可以看每个细胞它是在扩大收效，扩大收效，这是生活。这个生活是靠气，没有气那没有生活。我们是活的，因为我们有气。树木也是这样，草也是这样，植物也是这样，它们也有细胞，每个细胞，如果你们有钉，能够扩大所以你们可以看，也是在扩大 缩小， 缩小扩大，缩小扩大，缩小，这是生活。所以这个气也可以叫它 bioenergy， 还是 vital energy。 我们佛教也叫它命根， 命根。 如果你们修行很好，像佛，你们可以放射命根，就决定什么时候要死，不过修行要很好。现在决定放射命根，那他就不去了，不听话。为什么？因为定根智慧不够，定根智慧够可以这样做，玄奘有这样做，智一大师也有这样做，他们决定什么时候死，那就死了。如果他们像佛，他们所要做的事情能够做到，那就不用再继续活的走了，比较舒服。这个身体不舒服，越老越不舒服，对不对？ 对 对。那如果能够决定自己去哪里，什么时候去，是不是好？ 是好哎。 那要用功修行，没有别的方法。那阿那巴那还是最好的方便，因为阿那巴那跟另外一个名称就是气，阿那巴那就是气，也是 气， 气， 气，空气的气， 空气的气，也是风， 也就是风， 风街， 就是风街， 同义词。那我们不但用食物，好像今天我们有吃一些菜，有吃饭，我们也是用气来继续活的。如果我们没有吸大宇宙的气，那我们就很快就死了。那个细胞他们没有吸那个气，那一下去就 湿了。其实我们保持这个生命的过程，就是让那些细胞重复起来，给他们营养。这个营养就是气，气保护我们。你可以，我们可以断食一个星期、两个星期，如果是专家，连三个星期。不过气没有气呢，一马上就死了。所以我们北传佛教不但是讲这个，从鼻孔还是从口入我们的身体那个方。它也是叫微细的方，微细的气。所以南传佛教没有这个分别，北传佛教才有粗的细，还有微细的细，两种细。那个粗的细，我们没有吸气，我们没有吐气吸。气那它就不见，不过那个微细的细它不会断，它连续不断的继续，一直到死。那在北传佛教，这个微细的伏羲也变成我们的真言的所言。不一样就是在这里。那十念处经在说明阿那巴那念，给一个比喻，我们修阿那巴那，我们要思维我们的身体好像方向，风箱有一个口，不然它没有功能，对不对？这个风箱口就是我们的鼻子，风箱就是我们的身体，那个风箱口、风箱在一起，那还是要收，对不对？那个收就是我们的心。如果你用手很快启动那个风箱，那就是快呼吸变成很快。如果你动它慢，那就变成慢，就是长的呼吸。长的呼吸就手动很慢，快的呼吸手动很快。OK 了，我们也呼吸的过程也是这样。那如果你没有注意那个中间呼吸，它不会明显。不过现在北传佛教，你就要学慢慢，你不能够用力气。如果你用力气，那你没有办法用中间呼吸入定。不过你是用座椅，你注意它，所以它变成明显。不过它不能够变成马上明显，渐渐学怎么让它变成明显。所以你先不但注意入息出息，你也注意入息出息之间有中间呼吸，出息入息之间你也有中间呼吸。你如果你注意这个中间呼吸，你不用想，因为这里出息不出现，这里也不出现， 那自然着于三在全身地里面，不需要想什么。气功的时候也是，你们渐渐我们可以学配合我们的气功跟我们的阿那巴那。你做气功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吸气吐气，那个时候也注意方便放松，注意那些劳工，那些重要的穴位变成，如果你注意他们变成特别明显，有没有注意到？所以未来依照这一天台之一大师，你们也可以学那些重要的经络，他们的学重要穴位，看每一个就是什么，就是国大收的过程，国大手，国大手，国大手，国大手。渐渐你也可以学，让那些穴位合起来，那你们可以看一种力量，你们未来可以试试看，如果有学一点中医，有一种力量拉，好像今天我们有学飞，从这里到这里，你们可以先观想这里，然后在这里写那些，这里很重要，列举这里合起来，那变成一种力量，拉，拉拉，其他的经络也是这样。中医很厉害，不可思议，以前的华人的智慧是不可思议，所以中医跟修行有关系，西医没有，因为中医是研究活的身体，西医只是研究死的死地。不过现在的中医是不一定学修行，以前是这样。那反正我们怎么学，我们先注意不但有如是处世，也有中点复习，知道它在。结果先因为我们还没有磨练这种作为，先那个中点复习会很短，几乎没有，不过还是有。如果你知道有，那渐渐不是因为你勉强想印度瑜伽和他们故意的，然后助他，不是这样。你们如果研究未来即时论等等，释迦菩萨是说明，阿那巴念只有佛教有，外教没有，因为他们要用力气，功之复习。不过那个不是阿那巴那念，阿那巴那念就是用真念调那个中点复习，越来越明显，因为你注意它，它变成明显。你不注意它，它不会明显。你注意它，也气功也是一种方便，那些姿势你很方便留一段时间，有的时候很长的时间没有，这里没有呼吸，不过身体还是在呼吸的过程，你注意 一些特别的比较容易领纳的穴位，好像合谷、列泉、还是涌泉、劳宫，你可以看得很清楚，他们在扩大、收、消收、扩大、消收、扩大，这是生命。生命出现，不是说只有中医所讲的那么多几百穴位，其实每个毛孔都在呼吸，都在扩大，每个细胞是这样。那来注意这种微细的呼吸，一定要培养很微细的心，如果心不够微细，他看不到。那是这种修行，就是我们刚才有说明《清净导论》《无碍解脱论》，南传佛教是讲阿那巴那念，就是什么？就是用直观调呼吸，越来越明显。那现在调呼吸越来越微细，就是直观。那现在我们的方便不但是粗的呼吸，我们的方便变成细的呼吸，用细的呼吸，这个调呼吸越来越微细，就是最方便的方法，因为它本来是很微细，你要用很微细的心来能够领纳它，有没有道理？ 有。 所以用这个方法是一种挑战，来培养定跟智慧，而且你培养定跟智慧，你的所缘不单是披空周围，你的所缘变成全身地。所以因为你是用中点呼吸为所缘，自然你的注意变成全身地。你开始注意，虽然你知道呼吸在披空周围，你的注意包到方向，不留在鼻孔周围。不是说你不知道那个方向口，你知道很清楚，不过你的注意在全身地。如果全身地没有扩大跟收，那你也不会感觉什么在鼻孔周围，是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全身是入息出息的过程的条件，没有身体我们不会吸气，不会吐气，没有办法。所以入息出息的过程是靠身跟心，还是靠我们怎么用我们的身跟心。如果身有努力有紧张，那呼吸的过程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如果身在休息有静安，那呼吸的过程也变成不一样，是不是这样？ 是。 我们生气的时候呼吸也改变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没有生气，我们很安静，呼吸也变成不一样。我们特别执着，也呼吸改变，变成比较粗鲁，对不对？我们放下不执着，好像我们学气功，我有教你们注意当那个身体的重量下到丹田，放松感到那个，那你们可以感觉呼吸也变成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变成很微细。 所以我们是用这个中殿伏羲为方便来培养维系的心。不过不能够勉强，如果勉强那就不是阿那巴那。我们只是用座椅来调我们的中殿伏羲越来越长，越来越明显。那什么意思？如果开始注意中殿伏羲座椅散在全身体里面，然后我们继续注意全身来如吸出吸，不是说我们不知道屁宫伏羲是从屁宫入我们的身体，我们会知道，不过座椅渐渐留在全身。嗯，我有讲过清楚吗？那如果能够这样做，那渐渐你开始思维，如果那个粗的伏羲是长，那那个中殿伏羲是很短。如果你开始注意那个中殿伏羲，它渐渐变成越来越长，那那个粗的伏羲就变成越来越短，这是定的过程。不过不能够勉强，如果勉强那就不是阿那巴那。这种情况出现，因为我们在座椅里面用定跟智慧。什么是定？定就是不让心散乱在我们的所缘。什么是智慧？分别所缘越来越清楚。每个长的伏羲还是短的伏羲，要分别从头到尾，从尾到头，真的过程很清楚，这样心跟所缘能够合起来。如果你改变所缘，你的心跟所缘不能够合起来，所以不能够通达所缘。嗯，有没有道理？要不要试试看？ 可以。 我们做多久？ 先七点。 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够？ 一个小时。 所以有没有什么建议？我们有一个小时，对于一些东西会太长。半个小时会太短，那我们走中间四十五分钟，可以吗？ 可以。